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生活加分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失落失望失掉

起，那是梦里都不曾路过的风景。你说的永远没有距离，我们要多么的努力来交换彼此的心。我想你应该非常确定不是你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马，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 徐佳莹，不要再孤单。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40，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6度，夜里的最低温度是-3度，全天晴好。那在冬季呢，很容易会有雾霾天气的产生，所以呢，建议你如果想要对身体更好呢，可以在雾霾的天气的时候呢，常喝一些个萝卜豆腐汤。因为冬天又比较干燥，所以很多人呢也会经常口鼻干燥。那白萝卜呢是具有清肺的作用，可以去燥。另外在汤中呢，你可以加到一些个百合或者是香菇，这样是可以达到养肺润肺的作用。继续听歌，来自周迅《看海》。 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

超级经典的歌曲，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40， 我是邓真。12月10号呢，张碧晨也将会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来举行他的自序北京演唱会。那目前呢，整体演唱会已经是进入到了最高强度的彩排准备当中。那昨天呢，他也是首次开放了媒体探班，揭开了这场演唱会的神秘面纱。那据了解，在现场探班的过程当中，张碧晨也是非常的认真的演唱眼色还有红玫瑰这两首歌曲，让在场的很多媒体是过足了耳瘾，并且是提前感受到了此次演唱会的魅力。那不仅如此呢，在昨天也是曝光了排练进程以及演唱会嘉宾等筹备细节。那关于造型的问题呢，张碧晨也是透露说，这一次演唱会造型的团队给出的服装设计主要就是突破现在的他，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他。那在星探之余呢，也是与演唱会当中和粉丝歌迷们的互动环节更是成为了一大看点。那更多惊喜将会在12月10号逐一呈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这位天后级的人物，在他的演唱会上也经常会给歌迷们带来很大的惊喜。只不过呢，最近这两年啊，我们可能想要看到他的演唱会确实不太容易，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从他的新歌当中来回味他非常好听的声音。梁静茹，呵护。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I'll take care of you。当你小小的手贴着我的手，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 Here we go. I love fun. That's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哪些朋友来这个和我互动。其中呢，看到这位叫做棒棒糖的朋友啊，他就说了，他晒出了是一个张图啊，是早饭呢就是一杯牛奶，然后加一个苹果，还有三个法式小面包啊。我当时看完这第一张图的时候呢，我就在问这位朋友，哎，你这个图上这些东西是你的早饭吗？你确定你能吃饱吗？那这位朋友给出我的回复啊，就说他说今天是因为堵车了啊，没有时间买饭了，所以呢就把抽屉里的备用拿出来吃的。哎，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还挺好的。你看像平时可能很多朋友呢，就是因为可能起晚了，或者是路上堵车就没有时间买早饭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办公桌里面没有备的这个早饭啊，所以呢就是很容易饿着肚子工作一上午，其实这样对身体非常不好。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所有的工作族的朋友啊，能够向这位朋友来学习一下，就是在自己的办公桌里面时常去备一些个零食，哪怕有一天你没有时间去买早饭了，至少呢还有这些东西可以来吃一下。那同时呢，这位朋友还说到了，他说平时呢其实我在公司是属于吃货那一种，抽屉里的好吃的就从来没有断过，那同事们饿了也都会找我来吃啊，哇，真的是太可爱，然后也是特别热心的一位朋友。所以呢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要送出的就是儿童剧门票2张，让你在这个周末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开心的去看儿童剧。那没有获奖的朋友呢依然是不要灰心，因为告诉你个好消息，在下午的 Music Forty 同样会有我们送出礼品的环节，同样在下周啊，依然这在这个时间段我也依然会把奖品送给各位。所以呢如果你想得到奖品，在下一周同一时间一定要锁定我的节目。这是好音乐，来自陶晶莹，真的假的。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啦，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超值公务舱系列，给家人升级的享受。 澳洲假期一人只要19800元，新年全家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笑了就够了，烂辣特特，大动干戈就过了，多爱。 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会了，也会唱了。人的承诺全虚假的，妄想的正义算是真的，美化的回忆全虚假的，为了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人说改过全是假的，平常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万一值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5 Music 40 starts now. 都在等我。 60分钟等于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0:06，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维京唱片的总监姚谦呢，曾经为本多如鲁是量身打造了一张很经典的专辑。那其中呢，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就是《美丽心情》。很多时候，我们从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一些个歌词也是本多如鲁的真实的写照。比如说，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句“多雨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那这些歌词呢，也是体现出了本多如鲁最真实的心情写照。有请本多如鲁，美丽心情。 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 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My FM。 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天不天 的，将这个说的心如心跳，它不能比喻并不明了，现在这样一面在引导，你什么都没有，我们眼前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我也只是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点伤手，陪伴这些演奏，声音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你什么都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会在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一句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一切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赞美你，真的真的 动感的音乐来自方大同演唱的听，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之前呢也会有一些个朋友啊，就是对于范玮琪和杨丞琳合作的这首有你真好是不太确定，这首歌是究竟讲述的是爱情还是友情。那现在呢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其实这首歌呢描述的是有关友情，是姐妹情啊。那其实呢这首歌曲两个女生她们当时唱的时候呢也是体现出那种非常亲密的感觉，而歌词的意思呢也就是两个好朋友互相依赖，而唱的时候互相看着对方也会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温馨。所以如果你下次和好姐妹去 KTV 唱歌的时候不知道唱什么，那我相信这首歌将会是你们不错的选择。范玮琪、杨丞琳，有你真好。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你能让烦恼变得渺小。我遇见一个最懂我的人，我会提醒自己把这份爱守好。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

这里等着，等你爱我，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等你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深情的演唱来自陈奕迅，等你爱我。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我们继续关注 NBA。 那刚刚结束的比赛呢，是森林狼对阵猛龙，最后是猛龙队比以105的比分啊，105-99的比分呢，是战胜了森林狼啊。其实从这样的比分成绩可以看出，其实两支队伍的成绩悬殊并不是很大啊，所以是期待森林狼将来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同时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是勇士对爵士的比赛，目前是勇士队领先啊，是12-4的比分。继续听歌，来自范晓萱《雪人》。 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

流行前沿，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回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那今天上榜的曲目呢，是来自于蔡健雅《无底洞》。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出自于她在2003年发行的《陌生人》这张专辑当中，而主题呢仍然是爱情以及来自爱情的纠疼和疼痛。那蔡健雅的声音也依然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唱的每一首歌，可以是穿透人心。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蔡健雅无底洞。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随时随心好音乐。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自由。情人雨早透，谁看你那出口，只需要灵魂畅快地轻巧地自走。这个碗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啊！ 哦吼吼，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 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笨小孩，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在冬天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橘子啊，包括我在内也是特别喜欢橘子这个水果。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特别能够缓解咱们的这种口感非常干燥的时候，就是吃橘子呢会觉得特别解渴，同时呢还不用洗这个橘子，只要剥开皮呢就可以啊。那最近呢，看到在江苏有一位姓朱的女士，她呢也同样是特别喜欢吃橘子，然后呢再加上柚子，她每天大概能够吃十几个。而近日她就发现了，在连续好几天吃了那么多的橘子还有柚子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脸色是变得越来越黄。后来去医院检查之后呢，大夫判定他说是因为贪吃橘子而患上了橘黄症，同时呢他的学名叫做高胡萝卜素血症。那这种问题呢，其实是一种因为血液内胡萝卜素含量过高而引起的皮肤黄染症。而解决的方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啊，不要太担心，就是只要你停止吃橘子还有柚子，那慢慢调理呢就可以恢复了。所以是提醒各位朋友，这个橘子好吃啊，但是千万不要过量。同时呢也要提醒你的，就是这一般呢控制在一天是吃一到两个橘子就可以了。继续听歌，来自张美琪，我心似海洋。

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一分徘徊出现裂痕，两个人都要负责任，有些成长来自承认，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每一次记忆的翻滚，既美好也残忍，让旧情有余温，将我困在早应该要离开的空城。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流泪又茫然。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 黄小虎顺其自然。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近日大张伟呢是在北京举办了他的人间精品起来嗨巡回演唱会的启动仪式。那随着之前首场北京站的演唱会完美收官，那12月25号武汉场的圣诞演唱会也是随后正式启动。那大张伟呢也将会转战到武汉来陪粉丝一起度过浪漫的圣诞夜。那相对于北京场而言呢，武汉场大张伟也是做了更多的升级和改进，力求呈现给现场歌迷圣诞狂欢大 party。 想想整个演唱会啊，应该就是值得，非常值得期待。那不同于大张伟呢是走无厘头非常搞笑的风格，那接下来这位歌手走的则是悲伤情歌的路线。有请小哥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乾坤的代表作《无所谓》，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本周六啊，也就是明天晚上的八点，2016年李宇春野蛮生长巡演即将会迎来收官之战，登陆山城重庆来热辣开场。那其实从今年八月开始呢，李宇春已经是带着他的野蛮生长是巡演一路席卷到了各大城市，比如说在我记忆当中有北京、还有深圳、南京等等。那巡演走过的每一个城市呢，也都是留下了很独特的专属他的城市记忆。而在即将到来的巡演收官之际，李宇春也是特意准备了多重的惊喜来送给热辣的重庆歌迷。除了早前透露的会在重庆站来首唱自己的新歌《新门少年》之外，舞台服装也将会再次全部换成新的，而重庆站的城市专属曲也将会给歌迷不同于前几站的惊喜。那刚刚呢，我们在关注完李宇春的演唱会过后呢，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最近也是开启了他的巡回演唱会之旅，并且呢之前在微博上也是透露出他彩排的一些细节啊，可以说是相当的敬业。有请奶茶刘若英24楼。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 FM 100.5。 从24楼出去，天气无转多雨，同住在这城市里，现在你又在哪里？ 卷根香烟在屋里，思绪漫步出去，放点音乐调剂下心情。 出去，回到我们的过去。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 有想很久的话，说了怕不陪你，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 请一颗心。 回到我们的过去， 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说了怕不美丽， 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请转移可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是你的任性。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 就算那些满城风雨，伤害过 请转移一颗

心情就像天气，时雨时晴。恋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究竟什么才能永远不变？ 当然是 MyFM 的好音乐 Music Body， 给你永远的40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MyFM。 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 首郁可唯《原谅不美好》。时间来到了12:10，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谢霆锋的代表作《谢谢你的爱》1999，那整首歌曲的歌词也是写尽了人们对于爱的伤痛以及心里的一份洒脱。那很多人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呢，当时也是有人曾经啊，我看到过有网友评论说，哎，估计作词的人呢也是想要借着没有爱之后的无助来传达出当爱来了却不被了解的可悲。我相信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成为谢霆锋的经典作品，也是因为他这首歌曲唱入了很多人的内心。有请谢霆锋，谢谢你的爱。

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 来自梁国喜剧，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被媒体称之为是最美的华语剧的都市轻喜剧《她很漂亮》，昨天也是正式公布了该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将会由正能量女神 Selina 任嘉萱来亲自填词并演唱。那据了解呢， Selina 任嘉萱已经是在近日是完成了歌曲的录制以及 MV 的拍摄，而歌曲呢将会在近期正式对外发布。而说到这部电视剧呢，也是由张歆艺、还有郭京飞以及袁弘、包贝尔等众多明星来联合主演，同时再加上这一次 Selina 的惊喜现场，相信这部剧等播出的时候也一定会备受关注。继续好音乐，来自刘惜君《南海姑娘》。 总是需要心率作伴。 锁定 MyFM 100.5，注入音乐正能量，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MyFM。 身边转又转，风中 想说抱侣想花快乐回旋，不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笑与脸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来自刘德华《漫步人生路》，欢迎回到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唱作才子金志文精心打磨的摇滚新曲《撒哈拉的花》全网上线。那这首歌也是凭借他不俗的创作才能和演唱实力，歌曲一经播出之后也是备受好评。而在昨天呢，这首歌曲的现场版的演唱视频也是正式曝光。在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金志文不仅是现场弹唱，同时更是融入到了新曲当中所唱的《撒哈拉之花》的绝唱情感，上演了现场秀是一气呵成，同期收音，那高难度的制作当中也是尽显出他摇滚的狂野态度。据了解呢，他的这首新曲《撒哈拉的花》现场版视频已经在昨天是全网首播，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来关注一下，相信你也会被金志文不俗的唱功所折服。继续听歌，来自本兮《翻篇》。 奇怪，你可以管在，但说话不是好习惯。 的音乐风向标，集结娱乐明星的超级音乐频率。 My 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 FM。 挥霍，自由自在，快乐让你随意守护你，只有我含情脉脉，一个害羞的我宠你来你爱护你，都是我还会送你回家，我还会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哦哦，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 一首来自周华健《送你回家》，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相信很多女生呢，可能很容易手脚冰凉啊。那如果你是属于经常手脚冰凉，然后又怕冷的呢，那不妨来喝碗桂圆红枣汤。众所周知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桂圆呢是有养心安神，还有缓解健忘失眠的功效，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暖身效果。那特别适合体质偏寒，然后是容易手脚冰冷的朋友。再有呢，就是红枣呢是能够补气血，而且它和桂圆一起搭配来煮汤啊，暖身效果会更好。同时如果你就是很容易犯懒啊，然后不愿意煮汤呢，也没有关系，常吃桂圆也同样可以起到暖身的效果。继续听歌，来自李翊君《星星》。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 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双十二购物狂欢节， 棉服羽绒服随心购，皮草大牌有折扣， 茅山冬靴任意选，童装特卖价更优， 来电嗨购有惊喜，折上折活动更给力。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开心时听歌入耳，伤心时听歌入心。MyFM 100.5，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

来自萧亚轩早期很经典的作品《蔷薇》。时间来到了12:49，陪伴你上午4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那我也是很开心啊，因为终于可以下班去吃午饭了。因为每天呢，从12点过后啊，对于我来讲真的是特别的煎熬，因为一打开朋友圈就看到大家都在晒自己这个中午午饭这个美食的图片啊，真的有时看那些个美食的图片呢，会觉得太诱惑我了。所以呢，现在我是很开心，可以马上要吃午饭了，而还在坚守岗位的你呢也要坚持住，因为还有半天就可以迎来美好的周末时光了。那在下午呢，我们的好节目也依然会为你继续呈现，后面的时间呢将会交给我们的代班 DJ 依然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董真，提前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呼市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梦想，真相。